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每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？ 聚同道，行致远。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，品味旅途人生。2018，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，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。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，在旅行中生活。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斯里兰卡、瑞士滑雪、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夜间最低气温仅3度，降温幅度大，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。白天继续是大晴天，还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，空气清新，扩散条件非常有利，适合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晴转多云，偏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5%。白天多云转晴，偏北风2-3级间4级，最高气温1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，大部分时间是一穿毛衣类服装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经典老歌，再回到从前，这是黄绮珊翻唱的版本。黄绮珊用她有一点沙哑但是又充满韧性的声音，把这首老歌唱得别有韵味。 如果再回到从前，所有一切重演，我是否会明白生活终点？不怕挫折打击，没有空虚埋怨，让我看得更远。如果再回到从前，还是与你相恋，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？还是热恋以后简短说声再见，给我一点空间。还是与你相恋，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？还是热恋以后简短说声再见，给我一点空间。 挫折难免，我依然期待明天。如果再回到从前，所有一切重演，我是否会明白生活终点？不怕挫折打击，没有空虚埋怨，让我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，还是热恋以后简单说。

熟悉的前奏响起，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听出来了，恰似你的温柔，这是歌手蔡琴演唱的版本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雨允，明天凌晨一点半我们再会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故事间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的来，让它好好的去， 着想。